可。所以说我们在看待小建中汤这个方子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它能够补这个心悸而烦，代表它能够补心阴，能够补心阳，对不对？而它是一帖称之为建中的方，它是一个非常集中火力补中焦的，所以它一样可以补脾胃。以结果论，它会补到下焦，补到肾，肾阳会补到，所以它也是一个补肾药。然后它的方剂结构刚好从另外角度看，又是一个疏肝补肝的药，所以好像除了肺脏之外，其他四个脏它都蛮能够补的。所以张仲景在虚劳篇里面把小建中汤当作是一帖这个很重要的虚劳药来用的话，我想是很有道理的。而它跟后代的一些虚劳药相比的话，我觉得它的优势是桂枝汤底的这个方剂结构哦，到底是比较有活性，就它那个药性本身比较走得透。甚至你可以说有些人他补药吃了之后啊，好像补不进去，就只会速到而已。那那个状况就是他营卫根本不通嘛，那他桂枝汤结构本身就是通营卫的啊，对不对？所以就会让人有吃有补，但是不容易速到。而这也等于是打破了我们用补药的一个常常面临到的难题之一。那相对来讲，十方世界什么四君子汤啊，或者是四物汤啦、或者加在一起的八珍汤啦、十全大补汤啦、再加减一两味药的人参养荣汤啦，这些汤不是说它没有效，不是，只是这些汤它在身体里面运作的时候比较没有办法像建中汤那么走得通。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建中汤多能走，因为它饴糖放了那么多，药性也已经很缓了。所以如果要小建中汤补得有效，以虚劳人来讲的话，就是以一般人来讲的话，那还是需要运动的。好，如果完全不运动的话，可能什么补药都不会很有用吧，啊，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小建中汤没有补到的那个肺要怎么办啊？在虚劳篇里面有黄芪建中汤啊，同学如果以后看到黄芪建中汤的加减，就会发现怎么黄芪建中汤特别会在加减法里面提到一个人肺气虚损要怎么办，就是有加半夏的方法，有加生姜的方法，就代表说小建中汤其实比较缺肺部这一块。但是你加了黄芪，再加上其他的药物来辅助的时候，就连肺也可以补到了啊！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当然小建中汤加了黄芪了之后，黄芪建中汤本身就是一个补三焦末王的东西了，就是一个人整个灵魂的框架啊。那如果我们果真是相信这种形而上的迷信，认为人的灵魂是优先于人的肉体的话，那意思就是黄芪建中汤是先把你的灵魂的框架修好，然后再让这个漂亮的灵魂来带，再来导引你的肉体走上正途啊，这是黄芪建中汤的这个作用。当然那个作用是抚琴诀里面的黄芪建中汤啊，黄芪放到五两那么多的，张仲景的这黄芪建中汤黄芪是少了一些。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姑且先从伤寒的角度这么样来认识小建中汤，以后我们在教到虚劳的时候再来看怎么帮他抓主症。那我们伤寒的部分，大家就从麻黄久浸啦、心中悸而烦啦、或者是肚子痛啦啊，这些角度来看待它就可以了。少阳脉的肚子痛，你看有没有涩脉，如果没有涩脉的话，你直接小柴这个疏导一下可能就好了。那如果有涩脉的时候，那你就要考虑先用小建中汤啊，那么多的芍药是能够把肚子松开来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讲大柴胡汤症跟柴胡加芒硝汤症。这个大柴胡汤症啊， 我们有，我想有一些最基本的事情要先跟同学讲清楚，就是我过去自己读《伤寒论》也读了不少次了，然后后来之前又带助教读，然后后来出来教书，这一次又一次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好像都有教到过大柴胡汤，可是我现在才发觉，我过去教大柴胡汤的时候都算是教错了，就是说我过去在教大柴胡汤的时候，是把大柴胡汤，因为大柴胡汤里面有大黄嘛，对不对？所以我过去都把大柴胡汤看成是一个少阳病跟阳明病合并的症状，就是这里面阳明病，当一个人是里面有这个干的大便很热的结在里面的时候，我们不是要用大承气汤、小承气汤来把它下下去，对不对？所以我过去我都会有一种感觉，是从方剂的结构就很草率的以为大柴胡汤就是阳明病的大便燥结，然后跟小柴胡汤症混杂在一起，我们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可是呢，这次读书在看了一些别的老师的讲法在做了一次功课，才发现我那样的讲法整个都偏掉了。怎么会发现自己偏掉？其实也是很微妙，是助教在帮我弄医案的时候，助教跟我说，怎么看到大柴胡汤就觉得好像就是承气汤加小柴啊，就是这样用的，好像就是他会说，那你这上课有什么好讲的，好像这汤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结果我才发现说，助教这样讲，我也觉得说，张仲景的方讲到大柴胡汤的时候好像有什么东西我没有注意到，所以才会把它理解成那个东西。但后来再看了一些东西，才发现说，原来大柴胡汤它果然是治一种少阳病，而这个少阳病呢，并不等于阳明病掺杂柴胡症，这是不能画上等号的事情。当然大柴胡汤也有治到阳明病掺杂柴胡症，这是没有错的，但这代表说，像刚刚我们说小建中汤放在那边，对不对？他同时去帮麻黄汤的那个底下的虚打底，对不对？也帮柴胡汤的底下的虚打底，同样是这个方，可是在人体运作的时候会有两个不同层面的运作结构呈现出来。同样的，大柴胡汤也是一样，这个汤剂你说它是半铁承气汤半铁小柴汤也对，但是合而论之，它是一个治少阳伏病的方。如果同学我想我们不一定要翻开课本，我用讲的同学听一听就好了。就比如说在我们一开始这个第三卷3-29条讲到那个什么六经病的总纲那种时候的时候，伤寒例的时候，他就有一句话，他说当一个人少阳病的时候脉呢就绷着紧紧的变弦脉然后口苦咽干头晕目眩往来寒热热多寒少，这都是小柴胡汤症，对不对？他就说以小柴胡汤，然后他就说不颤与大柴胡汤，这句话其实说的非常的武断就是如果你少阳病小柴胡汤没吃好，那接下来就吃大柴胡汤吧。他没有讲到什么大便燥结什么发高烧对不对？就是这个第三卷的这个提纲的部分会让人感觉到说，怎么这么草率少阳病小柴胡汤没吃好就吃大柴胡汤，大柴胡汤很猛为什么要这样用？那他到底在指涉着一个什么事情？而我们现在来看这75条之后就会比较让人看得到它指涉的什么事情。因为75条呢，它同样的没有讲到这个人有没有大便闭结的事情，也就是 当他没有大便秘结的时候，我们用的这个泻药，这么那个泻热的这个大黄，到底是在冲什么东西？如果不是针对大便的话，它是在干什么？而且又有大黄，又有止咳，对不对？我们今天叫止咳，当年写止实这样子，这到底在做什么？我想我也不要卖关子，我就直接先把答案跟同学讲好了。先讲出答案，我们再来看张仲景怎么抓这个主症。这个答案就是我们少阳区块啊，我们像我们有很多医家都说什么少阳无腑病，对不对？因为他觉得少阳的腑嘛，就是三焦腑，那这个少阳油布这个三焦也是在外面跟少阳经贴在一起的，所以好像没有什么里症。所以一般的伤寒学派的学者啊，常常会说少阳病找不到腑症，不像是太阳病有腑症，太阳病的腑症是什么？桃核承气汤、理当汤症，或者是五苓散症，对不对？都有牵涉到膀胱机能这样子。那这个阳明病的腑症就是大便干在肠道里，对不对？这就是具体的东西。那少阳呢，好像找不到腑症，但是实际上大柴胡汤它就是在处理这个少阳腑症。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标准的大柴胡汤症，它如果对应到今天的西医说的病名的话，是对应到什么呢？就是胆囊炎、胆管炎、胰腺炎，就是我们不是还有一条胰脏嘛，对不对？胰腺炎还有什么？还有肠梗阻，就这个人的肠因为粘连还怎么样不通了，然后食物下不去。那这个胆囊炎、胆管炎、胆囊炎、胰腺炎、肠梗阻这些东西，让肠梗阻不见得了啊，但是那些东西你不觉得都在好像靠近这个胃的下面这个十二指肠的地方吗？对不对？就是少阳腑症就是集中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发生的。而当你发生这些什么胆囊炎、胰腺炎的时候，这个地方闷痛闷痛、绞痛绞痛，然后通常就会有伴随着什么剧烈的呕吐，然后或者会拉肚子，或者会便秘。那这些状况你都是需要用大柴胡汤一冲下去就好，就冲下去把这地方的热毒卸掉，让那些地方的发炎会好起来。那另外就是像肠梗阻，对不对？肠梗阻的时候，一个人也会有很清楚的大柴胡症，就是肚子闷痛闷痛，然后一直吐，因为食物再也下不去了吧，对不对？就从嘴巴里面呕出来。所以这样的状况，肠梗阻的状况，或者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说，为什么傅青主陈士铎的医派治疗关格的时候要用柴胡剂？就是其实在很多人的事情看法里面，他会指向一个东西，就是肝胆是主疏泄的。你想想看，很多老人的长期便秘是因为他的肝胆的疏泄机能失调，就是好像大便越来越难拉，越来越难拉，后来就变成依赖灌肠啊，或者是缓泻剂之类的内服药。那他为什么会越来越难拉？其实往往是因为他常年在生闷气，就是他的儿女什么事情让他不高兴，然后他也懒得讲啊，就要每天看到每天生气，这样生闷气，那生闷气，那这样子的话，闷在那边闷久了，那肝胆的疏泄机能失调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变成很容易肠梗阻，或者肠粘连，或者是什么，或者说肠燥急，或者说便秘。当然，如果要说五脏的情志的话，直接伤到大肠的情志是无奈嘛，所以当一个人会无奈的时候，他的大肠机能会弱。所以无奈是就是大肠跟肺相表里嘛，啊，那直接伤肺的感情是悲伤，那直接伤大肠的感觉是无奈。那个无奈这两个字，如果你要外国人来讲，他会讲成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无奈的人通常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就是我也不想过得那么苦啊，可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就是这种感觉。那这种感觉就代表他觉得环境不能改变，而他更觉得自己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无奈的背后是有那种 一个人觉得不然你要我怎样那种我不愿意改变或者我不可以改变的那种态度。所以无奈的感情如果是外国人的讲法会说这个人是一个僵硬化的人格，就是他的整个生命的机能是处在一个比较僵化的模式里面啊，这是外国研究者对这种情志的一种看法，就这种情志是直接伤到大肠经的这样子。所以这一类的情志会影响人的这个消化道的顺畅与否，那我们也姑且知道一下，虽然不是经方里面的一个什么重要的辩证点，但是如果有一些老病人哦，慢性的这个角度的辩证我们要知道，因为有的时候你遇到一个病人哈，他的那个便秘是因为情志啊、哦、肝胆疏泄不良造成的，那你用其他方法给他润肠啊什么啊吃来吃去，其实疗效很有限，有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看诊上面的挫败吧啊，大概是这种感觉。那而且当我们知道了一个人的这个肠道的这个通畅的这个机能有这个发生病变的可能性的时候，或许你可以在你的身边的人，比如说你身边的人谁曾经发生过肠梗阻，那你就想说他平常或许可以吃一点什么四逆散做保养啦之类的，就是让他的这个少阳区一直处在一个通畅的状态，这样比较不容易恶化到那个状况。那如果不是这个理由的，是因为他阴虚所以怎么样，那有另外的理由，那就另外再算啊。不过这些肠梗阻也算得上是一种少阳区造成的关格。那这个胆囊炎、胰腺炎这些东西啊，胆管炎，那这些东西它标准的就是胆病嘛，对不对？就是少阳腑病。而少阳腑病它的这个痛点啊，在古时候的人其实是不容易分类的，因为那一个区块就是我们西医解剖学说的十二指肠的地方哦。你说如果你的十二指肠在那边痛或者绞痛或者闷痛的时候，你要告诉别人的是我胃痛还是我肚子痛？是胃痛还是肚子痛？很难说，对不对？所以那个地方是，如果你的病是处在少阳腑病的那个感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你的那个肚子痛，你会觉得到底叫做胃痛还是肚子痛，或者你干脆就说是上腹痛好了。那这一类的上腹痛跟阳明病的承气汤症的整个大便塞满了肚子的肚子痛是不是一定会不一样？因为大便塞满的肚子痛它一定从下面整个顶上来的，对不对？所以它的那个位置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是一个辩证的点。但是这个辩证的点它会遇到另外一个难题，就是一个是虚症实症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是十二指肠溃疡呢，那也不是大柴胡汤，对不对？如果你是十二指肠溃疡的话，我们经方的世界临床上比较有用的方法是什么？黄芪建中汤啊。你说它是增加这个肠胃的再生力也好，你说它是补这个少阳区块的也好，总而言之在经方的世界黄芪建中汤还蛮有用的，这是虚症嘛，那是虚症。那另外就是大柴胡汤症在不很严重的时候，跟那个泻心汤症的那个心下痞有一点分不出来，就是少阳区块的那种微微的不舒服的时候，人会觉得胃啊闷胀闷胀的，可是这个胃闷胀闷胀的感觉跟那个后面讲的泻心汤症的那个胃闷胀闷胀的感觉其实有一点类似，所以这个地方是它辩证里的难的地方。但是当它严重了之后就会变简单，因为痛啊胀啊揪啊一直吐啊大便大不出来啊，那就很清楚了啊。当它轻微的时候可能会比较不好分，但是严重的时候就好分了。那这些西医目前定义的这一类的病，其实在临床上就是对到我们说的少阳腑症的大柴胡汤症。也就是说赵仲鼎前面讲的小柴胡汤没吃好那就吃大柴胡汤，其实在临床上是有意义的， 因为少阳经有打了打了打不干净，那些少阳症对不对？它很有可能就真的就在胆的这个地方开始凝聚，然后在那个地方引发这个胆的这个热气，如果不能从少阳区块清掉的话，它就凝聚在胆，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开始引发各种发炎或者是异常的现象。啊，所以这就是，所以大柴胡汤是有意义的，这就是标准的大柴胡汤症，少阳腑症，在今天我们是这样看待它的。所以这个东西，它这个大黄啊，可能就是要把这个胰腺炎啊、胆囊炎啊、那个胆结石什么那些热毒什么把它清掉，而这个东西就跟大便燥结、承气汤用大黄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说大柴胡汤的这个用处啊，就是中心轴在这里定义下来之后，那其他我们的确是有阳明病用大柴胡汤的，甚至在宋本伤寒论的一些可下条目里面，就是它有宋本伤寒论有讲说什么什么状况可以下，可以用下法，宋本伤寒论也有用大柴胡汤来代替大承气汤的。不过那些东西我就觉得不用太急，我们先把以后把阳明篇哦弄清楚了，就是把大承气汤的整个用法上面用弄清楚了，那那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为什么那个有个什么机会要用大柴胡汤，这样子再来看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啊，如果你的这个病是西医检查出来什么胰腺炎、胆囊炎什么什么，你用大柴胡汤就是没有错了。可是如果你没有经过西医检查的之前，我们是如何去抓这个东西的主症的呢？那我们看这个七十五条就可以让我们比较清楚的啊抓到这个主症。他说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反二三下之后四五日，柴胡症仍在者，先于小柴胡。到这个地方还没有很清楚的讲到这个大柴胡汤症啊，他只是讲说如果你的太阳病呢啊已经经过了好一些日子了，过经十余日，你可能说什么传阳明在传上阳，这随便了。然后这中间本来不该用下法的，可是医生已经给你下了好几次，就是人也打得很虚了。可是呢，当这个病人被打得这样子虚虚茫茫的，好像你一下子也不知道该开什么药啊，你就再观察个几天，就说现在看起来好像只是虚，也不知道感冒是怎样，那我们看两天再说。所以又过了三四天四五天，你再看这个病人，哎，柴胡症的框架又开始出来了。那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当然就是医主症框，对不对？还是开柴胡汤。为什么张仲景要写这种东西一写再写呢？那是因为这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可能性的。我觉得像七十三条说下了之后柴胡症还在，或者从前讲到什么这个人误下之后桂枝汤还在，对不对？桂枝汤症还在，用桂枝汤。但是同学也要记得一件事哦，张仲景的书里面同样也有写下了之后就病跑掉的哦，对不对？就桂枝汤症下了之后胸闷了，对不对？那就桂枝去芍药汤，是不是？所以同样的，张仲景里面有写说下了之后这个主症框整个被拉歪掉的现象也存在的，所以这两者都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教到后面的那个76条跟77条，它就是说76条跟77条的意义就是说整个主症框被拉歪了之后你要如何辨识，就它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个东西，但是张仲景告诉我说其实它是这个东西，只是主症框被拉歪掉了。好，所以他这些的点我们在读伤寒论的时候都要留意的，就是一个慢慢慢慢在读这些条文或者临床揣摩它的时候要把它变成我们本能的一部分，就是对一件事情的思考要用一个合乎逻辑的各个角度都顾到都合情合理的思考法。就是张仲景其实在这种事情上面比较龟毛，他不太喜欢医生那种一厢情愿的那种，我觉得他希望我们是用一个很清楚的逻辑在面对这个事情的。好，那这是比较后面才要讲的事情。那我们就说他呢啊，下即使是下过之后物质之后柴胡症仍在，那我们是要给小柴胡汤，到这里是没有错的。可是呢小柴胡汤喝下去之后呢发生一个怪现象，这个怪现象可能会让一个临床的医生感到很困惑，因为明明就是柴胡症啊， 可是为什么柴胡症给了柴胡汤会产生一个病好像变得更加严重的现象呢？甚至我们这地方有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叫做药症相反，本来是要治这个病的，就是这个人发疯吃了药他更疯啊，这个人梦遗吃了药之后更严重，这样这种东西药症相反。这个那他的这个他说吃了小柴胡汤之后怎么样呢？哦不止，你想想看，本来小柴胡汤症是想吐或者是偶尔吐，那结果吃了小柴胡汤反而大吐而特吐。所以同学要记得一件事，大柴胡汤症的主症可能有一个是大吐而特吐，然后呢本来是胃口不开默默不欲食饮，对不对？本来是只是这样子不爱跟人讲话不爱吃饭，现在变成心下急郁郁为烦，就这个人啊心下的部位啊就是哇整个抽起来了，然后觉得哇好像闷在里面，觉得整个人这样不爽不爽的。为什么要叫为烦？为什么不说大烦？因为哦消化轴的病，消化轴的不舒服，通常那个感觉我们直接称之为痛苦，不称之为烦。就像是张仲景哦有一个后面太阳下篇有一个大陷胸汤症，大陷胸汤症的时候啊结胸病的时候，张仲景绝不提烦这个字。为什么？病人在床上惨嚎哀叫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心情烦了，就是当他的痛苦度大到一个指数以上的时候，那根本跟烦不烦都没有关系了，你必须没有其他的痛苦你才能说烦啊，对不对？所以大陷胸汤那种弥漫性腹膜炎，那个根本是彻夜在床上哀嚎的那种痛，那个时候还谁还跟你说问他烦不烦，我痛都痛死我怎么知道烦不烦，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就是说当他的那个消化的那个地方那种脚啊不舒服的那种闷的感觉很严重的时候，你怎么能问病人烦不烦？因为相对来讲那个烦是一个太轻微的感觉了。所以在他的主症况来讲就是大吐特吐，然后呢胸口的一个我们现在说心下哈，就是上腹的这个地方，上腹到胃的这个地方这一段是闷住绞住的。那至于有多痛苦那就不一定，这是看情形的。至少他这个地方急跟郁郁这两个说法啊、哦、他等于在告诉你一件事，就是说急的话是绞紧的感觉，郁郁的话是闷的感觉，所以他的痛可能是绞痛可能是闷痛这样的。那因为有热啊、哦，大柴胡汤是一个热症，有发炎在里面，所以你多少会感觉到烦。可是那个烦你能怎么样？就伸手进去把肠胃挖出来吗？就是那种你也搔不到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呢他就说为胃结也，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这也就是意味着说他是认为说这个人啊不管他有没有便秘，你吃了大柴胡汤让他拉，那那个发炎的地方什么脏东西就排出来了，这个胆腑的部分就清干净了，那这样子那个炎就会退。当然我们这个中医在临床上面是这样子看啊，如果是什么胆囊炎胰脏炎胰腺炎这种东西的时候啊，通常都会大吐通常都会吐。那至于说会不会便秘那就不一定，反正临床上面啊是拉肚子的多，可是即使是拉肚子还是要用大柴胡汤，因为你要把那个热邪啊清出来了那个人才会舒服，拉肚子才会停。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像尤其是胰腺炎，临床上面会把大柴胡汤里面加一跟后面的柴胡加芒硝汤合方，就是大黄少一点芒硝多一点，让它清热效果强一点，泻下效果少一点，就是因为芒硝很寒，大黄很能让人拉，就是这两件事情是不同向度的事情。所以就是说通常胰腺炎会用到芒硝，但用到芒硝之后啊会舒服，可是呢 虽然说大便哦通下来就舒服了，但是在临床上面治疗这种胆管炎、胰腺炎的时候是有明显的，就是当你这个药啊开下去之后，这个人啊往往会就是有一段时间会烧得更厉害，烦得更厉害，甚至会休克，就是那种小柴胡汤的明显就已经蛮有，就是让人觉得有点惊悚，对不对？那大柴胡汤的休克其实还更夸张一点，就是那种烦啊，就是热啊，休克烧忽然升起来。不过这东西同学要有一个，就是大柴胡汤的明显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同学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所以你不要说什么哎呦发这种高烧哈、啊、我这个，当然同学你要知道大柴胡汤无论如何那个脉是咸而扎实的哈，你不要遇到那种完全的虚症啊，就是什么浮而色那种空空的那种血虚脉，你给我下大，就是那种虚症的脉，不要下大柴胡汤啊，不要什么这个人是阴虚当归补血汤的发热，你给我下大柴胡汤，那就没有意思了。就是大柴胡汤至少脉是扎实的，里面肠胃道在发炎的时候脉是很扎实的，就是很咸而很扎实，这个脉至少要确定一下。那这样子下来之后，它这个明眩反应过后，这个热毒清出来了，甚至那个时候的中医有种说法，就是说那个是毒胆汁啊，就那个地方在发炎的时候，你的胆汁是很不干净的，也会有热的，所以要把那些东西清出来。清出来之后，